怪谈之奇谱。上集讲到，喺翻屋企嘅路上，阿欣咧猛咁赞阿静，话静点叻啊，点醒啊，点靓啊咁。阿静都好开心，同阿欣咧倾到不亦乐乎。 哈，你个衰妹啊，今晚好掂当喎！我平时都唔睇得出你咧，原来跳舞咁叻噶。你记唔记得啊？你细个嘅时候啊，我哋一齐学跳舞噶嘛。你啊踩到个男 partner 只脚肿晒啊，都学唔识啊。啊，估唔到你而家大个女咗之后，跳舞咁叻吓，边度学噶你？ 边度系？我随便跳噶啫嘛。 哈，仲话随便跳？快啲讲啊，边个教你噶？不过可惜啦，啱先你一个人喺度跳，又冇人陪你。如果唔系咧，两个人一齐跳就可能更加好睇啦。 吓，你咩意思啊？我一个人跳？ 你梗系一个人跳啦。做咩啊？点解块面咁白啊？你唔舒服啊？ 冇啊，冇嘢啊。翻屋企啦。 吓，咩话？即系话，头先阿静系自己一个人跳。阿欣嘅呢一句说话，好似冰冷嘅鬼爪咁，一下子捏住咗阿静嘅身。阿静当到成个人打到冷震，那阿静好似被雷电击中咗一下咁，嗰种莫名嘅恐惧卷入到阿静嘅身心。头先嗰啲醉意全部都冇晒，阿静一路喺度回想，迷迷糊糊当中翻到屋企。那阿静阿爸阿妈咧都喺老家。佢自己一个人住喺呢个陌生嘅城市，阿静靠住自己嘅努力得到咗而家呢一间屋同埋一份稳定高薪嘅工作。呢间屋佢住咗六年，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但系而家阿静心里面咧，佢有一啲陌生感。不过呢啲感觉好快俾阿静遗忘咗。嗱，今日晚宴跳舞跳得太搏命，所以阿静咧而家成身都冇晒力。草草冲到个凉就搭上床瞓，或者系喺宴会上边兴奋过度，阿静瞓瞓下，突然间都梦中醒咗，嗰股刺骨嘅寒意冻到阿静成身打冷震。喂，而家系夏季嚟嘅，冇理由冻成咁噶。可何气，哇！嘴里面喷出嚟嘅气，直接变成白色添。唔通个空调坏咗？阿静唯有将张毡咧裹得实啲。月光从窗外边照入嚟，将阿静间房照光晒。咁明亮嘅月光，但系阿静就无心在意，佢只系侧住身，背对住窗口瞓。半夜醒嚟嘅阿静，原本佢擘开眼，应该系见到雪白嘅墙壁。而而家月光将呢一面墙照得更加白，好白，正因为咁白，先使到墙上边嘅影咁清晰。哎，点解？点解一个女人嘅影喺墙上边嘅？啲及腰嘅长头发喺度不断咁摆下摆下，呢个女人随手企喺床边，喐都冇喐，亦都唔知佢准备喺度做乜。阿静以为自己发梦，停一停神，但佢想翻身，但系喐唔到，似乎自己系被钉喺床上边咁，无论点用力都无补于事。唔通真系发梦？阿静系咁谂。大嗰股刺骨嘅寒冷，好似冇可能喺梦中可以感觉到咁。而个女人依然企喺嗰度喐都唔喐，似乎喺阿静后边望住佢。阿静 感觉到一双凶狠贪婪的眼睛，阿静好惊，个心剧烈咁乒乓乒乓，系咁跳，好似想跳出嚟咁。而之后嘅一幕更加令佢自己不得其解，个黑影所对应嘅头部，一对血红嘅眼睛突然间啪一声擘开咗，随后有一个人从个影度慢慢行咗出嚟，依然系嗰张苍白而英俊嘅面，依然系嗰副笑容，但系喺一只眼中，佢已经唔系嗰个喺舞池度令自己心动嘅男仔，佢面上面只有令人恐惧嘅贪婪之情，就好似吸血鬼遇到鲜血咁。身后嘅影肉，一个熟悉嘅血红色嘅身影飘到佢面前，呢件系自己嘅旗袍。旗袍喺度自己喐，好似慢慢移过去嗰个女人度咁。渐渐，那个女人嘅影同旗袍重叠埋一齐，喺个影度见到呢一件旗袍完美咁同呢一个女人合二为一，有头有手有脚，仲有一把及腰嘅长发，而呢个影慢慢咁向前移动，唔知几时已经出现咗喺阿静面前，但系出现喺佢面前嘅呢个女人系冇头嘅，净系得个颈嘅部位，而个颈嘅位置不断咁有鲜红色嘅血水涌出嚟，而因为离到阿静好近，嗰啲血水几乎喷到阿静嘅面上边。阿静呢个时候发现自己条颈唔知几时都开始喺度流紧血，而就喺佢眨眼瞬间，阿静已经同呢一个女鬼零距离接触。阿静吓到擘大个口想嗌，但嗌唔出嚟，想阻止亦都阻止唔嚟。佢只系感觉到一只冰冷嘅手捏住自己条颈，而且越嚟越紧，紧到唞唔过。而个女人另外一只手好似一手插嚟自己个心度咁， 我痛啊，救命啊，我痛啊。 阿静试过无望， 救命啊， 突然间觉得自己身体一轻，成个企都起身，而床上边就瞓住一具无头嘅女尸，而女尸左手嘅胎记讲俾佢自己听，呢条女尸正系佢自己，即系话自己个头已经唔属于自己个身啦，而尸体个心口亦都流住鲜血，而喺个位置上个窿，即系话个心已经俾只女鬼挖咗出嚟。阿静百思不得其解，点解？点解自己会死得咁惨？系咩人要害佢？那个女人点解要害佢？而正喺呢个时候，有一把唔属于阿静嘅陌生女人嘅声音从阿静嘴里面发出嚟。 妹妹仔，呢件旗袍嘅主人翻嚟啦！我终于都翻咗嚟，多谢晒你啊！ 呢个女人捧着阿静嘅心，交到俾个男人就话。 攞去啦，系你应得噶。 一静块面呢个时候慢慢裂开，啪咁声发咗一声清脆嘅声音，一块陌生嘅面蜕变而出，而嗰女子对住块镜满意咁笑得笑，直接行呢一块镜度，而嗰男人一面诡异嘅笑容。执翻地下阿静嗰半边面， 估唔到我今次仲多咗一件收藏品。 讲完之后，佢亦都消失喺黑暗之中。 似薄似厚的云层遮住了明月。阿静的房中寂静无声，屋内和屋外的温度就好像寒冬和酷暑的。两个似鬼非鬼的不明生物早已经离去，留下的只有一具不完整的尸体。窗外的风从罅隙度窜入到屋内，呢啲声似喊似笑似哀怨，亦都似哭哭。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